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21. And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Probably you'll read it something like this: Karaoke.No, this is not the way Americans or Canadians, you know, say or read this word. Rather, they will say karaoke. 他们会说 karaoke. 啊，记住 karaoke 要念成 karaoke. Karaoke. 好，现在我们就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先念一下。Karaoke is a popular form of entertainment that has taken the world by storm. The craze started out in Japan, but is now popular all over the world. It started out in Kobe, Japan, where businessmen would gather with their colleagues, have a few drinks, and sing songs. Even though karaoke started outIn Japan, it has quickly spread in the past 40 decades. Karaoke started in a snack bar in Kobe City. Rumor has it that a performer who usually performed at the bar was unable to make it to his performance. So the bar owner played a tape of his music.Patrons of the bar began to sing along to the songs, and shortly thereafter, karaoke, as we know it, was born. Karaoke was mainly an entertainment enjoyed by business people, but it later became a nationwide amusement due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karaoke box.This box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lyrics of the songs to be displayed on a video screen, while vocalists read the lyrics and sang their favorite songs. Karaoke is getting popular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something we should know. Karaoke brings a lot of fun to us when we feel tense. You can go to a place where they have karaoke boxes,And then you can sing along, you know, with the lyrics. Of course, when you sing, when you start to sing, you feel relaxed. 所以呢，有机会就到那边去去。今天我就随便的来用这英语解说一下。那么也就是 paraphrase, 很简单的，平常我解说的比较难。今天的简单的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试试看。好，我就不说了，直接来看文章的内容。Karaoke,is a popular form of entertainment. 他说 karaoke 呢是一个很盛行的很受欢迎的一种形态。这个 form 就等于 type, T-Y-P-E, is a popular type of entertainment. 一种所谓娱乐的那种形态。Entertainment 这个字呢 是不可数的啊。好了 ,that has taken the world by storm.那个 that 是关系代词，代替前面的 karaoke is a popular form of entertainment, 就等于 a popular form of entertainment, 这个名词词组。这种流行的这种娱乐啊，这种活动啊 ,that, 就等于关系代词就等于 which, has taken the world by storm, 席卷了整个世界。take 加个地方 by storm。比如说他的歌声席卷了整个这个城市。His singing took the city by storm. 我们就马上可以讲造句。Storm 是暴风雨，在这个短语里头 ，take 加地方加 by storm 席卷了整个地方，造成了轰动，就等于 caused a sensation in that area. Sensation, S-E-N-S-A-T-I-O-N.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The craze started out in Japan, but is now popular all over the world.The craze, 也就是这个风潮啊，来自于形容词，大家都知道 crazy, 有个叫 Patsy Cline, 那么这位歌手啊，在呢1950年代的时候呢，他是乡村歌手，也是爵士歌手，他就唱 crazy, 哇，那一出来之后呢，就是让所有的人呢，就发觉他的声音真厚啊，真棒。I'm crazy about that girl. 我啊，迷恋那个女孩子。啊，就等于 I'm mad about that girl. 所以 crazy 后来加 about 或是 mad 加 about 的时候是迷恋某人。但是 mad at somebody 就是气某人。I was quite mad at what he said. 他说的话让我生气。好，这特别记住。好了，那么这种风潮呢，起源于日本。But is now, but holds in it. 可是这种风潮现在是很受欢迎 all over the world, 在全球各地。你不用 all over the world, 你也可以用 the world over. 我们说呢 he's famous the world over. 也就等于 he's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或是 across the whole world, 都可以这样讲。It started out in Kobe.不要念成 Kobe, 因为这是日文。所以日文的是它就念 Kobe, 这样念。好像呢就像清酒，日本的这个清酒英文拼成 S-A-K-E, 你要念成 sake, 那是英文是代表缘故。For the sake of your health, you should exercise constantly. 为了你健康的缘故，你就必须要好好的不断的运动。但如果你要念成 sake,那就是他们的清酒啊 ,S-A-K-E。好，这个念成 Kobe, 就是神户。Japan, 在这个日本神户这个城市在那边发源的。Where, 就等于 in which, 指的神户这个城市。Businessmen, 或是 businessman, 这些是生意人呢 ,would gather with their colleagues, 通常会聚会在这个地方跟他们的同事在一起。然后干什么呢？Have a few drinks, 喝上一两杯。Have a drink, 不是喝饮料，就是喝酒的意思。Have a drink of wine, 那个 wine 省得掉了。Of wine 省得掉。And sing songs, 然后呢就唱一些歌曲。当然早期的时候呢他们唱的都是日本的演歌。日本的演歌听起来那个颤抖音我实在不太欣赏。我觉得这不自然。Yeah. Even though karaoke started out in Japan, it has quickly spread in the past 40 decades.、decades. 即使呢就算是。Karaoke started out, 也就等于 originated, O-R-I-G-I-N-A-T-E-D. 起源于日本，它是很快的就蔓延到了世界各地了。It has quickly spread around. 那是到处蔓延 in the past 40 decades. 过去40年来，一个 decade, 也就是十年。Karaoke started,in a snack bar in Kobe City. 他说呢这个呢卡拉 OK 呢那么是在一个小酒馆 a snack bar. Bar 就是的酒吧 snack 又可以吃一些小点心的这个酒吧。那么是在神户啊这个城市里头。Rumor has it, 谣传呢这个我们见过就等于 word has it,W-O-R-D 这个 word 也好 rumor 也好前面是千万不能加任何的冠词的那么这是个固定用法谣传 that a performer 一位呢演艺人员则一位歌手 who usually perform 通常会在表演在哪呢 at the bar 在这家酒店酒馆里头表演的 那么这位呢演员呢，我们有时候不用这个 performer， 我们用 an artist。 artist 是一个艺术家画家，但也可以指的是演艺人员啊。然后结果呢 was unable to make it to his performance， 没有办法赶到 make it to， 赶到什么地方 to his performance， 赶到他表演的现场。所以 he made it to the school on time， 他及时赶到这个学校来。 he made it to the station to catch the last train， 他及时赶到呢这个呢火车站，搭上了最后的一班列车。好，他没办法来啊， so the bar owner， 因此这个呢酒吧的这个老板呢就 played a tape， 这个 tape 就是 cassette tape， 就是卡式带的这种录音带 of his music 放给大家听。 patrons of the owner of the bar， the patrons 就等于 customers， 就是这些顾客常常来光顾的这些顾客，到这个酒吧的顾客 began to sing along to the songs， 就是配着这个歌曲呢跟着唱歌。你用那个 to， 他不用 with， 他用 to。 你用 with 的时候是跟人， Can I dance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跟你跳舞啊。好，这个时候要用 with 加人。 Can I sing along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来唱歌啊。好，用 with。 但是配着什么乐器或者配着什么这个节奏， Let's dance to the beat， 一定要用 to， B-E-A-T。Let's dance to the song, dance to the music， 都是要用 to， 就配着这个歌曲呢唱歌。And shortly afterward, thereafter， 之后没多久，我刚刚讲 shortly afterwards 一样的意思， afterward 或是 afterwards， 是一个字 afterward， 那么加个 s 或者不加 s 都可以，或是 thereafter， 之后没多久。Karaoke as we know it， 就是卡拉 OK， 什么卡拉 OK 呢？中间放入一个插入的这么一个状语从句 ，as we know it today， 那个 today 省略掉，就如我们现在所了解它的这种形态，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卡拉 OK 呢 ，was born 就出现了。那么原来呢，它是指放歌曲，然后大家配着这歌曲这样唱的。后来现在的卡拉 OK 呢，嘿，它是透过一个盒子然后呢输入到光这个电视荧幕上面来，让大家看这个字幕还有影像这样唱。你看 ,karaoke was mainly an entertainment enjoyed by business people。 我刚刚讲 entertainment 是不可数，可是这边加了一个 an entertainment，就等于 a kind of entertainment 一样的意思。但有时候呢外国人呢就把它当作哎，既然是呢我们是外国人，我们用的英文是我们的，所以它就有时候不按牌理出牌，它代表种类的时候它就可以加 a， 比如说 that's a special kind of wine， 它就讲 that's a special wine， 那 wine 本来是不能是加这个 a 的，现在都可以加了。你看比如说 I want to buy a cokeA Coca-Cola， 他就直接讲 a Coke， two Cokes， one milk， two milks， 就这样讲，那就比较快。本来应要讲 a glass of milk， 他就是 I'd like to have two Cokes and one milk， five teas， 这样讲。所以你看，就英文它是变的，就记住学语法不要死板。那么卡拉 OK 呢，原来主要是一种娱乐。Which was enjoyed by business people， 通常是生意人他们喜欢的。But it later became a nationwide amusement， 但后来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一种娱乐。Amusement 也就是娱乐，就等于 entertainment。Due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karaoke box， 也就是我们就是唱包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发明的关系啊。那么在这里呢due to 啊，本来也就等于 because of 啊，在这边就当 because of 或是 as a result of result， 由于这样的发明 of the karaoke box， 那么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唱包厢， 也就是点唱机的发明等等，其实也可以指的是一个大家所坐在一起，像一个呢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包厢样子。那前面呢通常就有一个点唱机，就是 karaoke box。 This box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lyrics of the songs to be displayed on a video screen。 好，这种呢点唱机呢，它就使得下面这种能力呢，那么就是什么能力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使得下面情成为可能。It 代替后头的不定式短语，就是 to be displayed， 就是 for the lyrics of the songs to be displayed on a video screen， 就是在荧幕上面呢，让这些歌词 of the songs， 这些歌的歌词 lyrics 永远要用复数。I forgot the lyrics， 我忘了歌词。I forgot my lines， 我忘了我演戏的台词。那个 lines 也都要加用复数的 ，line 加个 s。好 ，while vocalist 就是唱歌的这个人啊，我们主唱者啊，那么 he's the lead vocalist， 他是主唱的歌手啊，这样子哈。声乐家也是这个字，这边指的是主唱人。他说 read the lyrics， 在看在这个所谓这些歌词 and sang their favorite songs。这个时候，也就是 while， 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些主唱人他们就会看这个歌词，然后呢就唱出他们所喜爱的歌曲。Karaoke is a fun way， 这个 fun 当形容词代表有趣的。He's a fun man to be with， 跟他在一起非常有趣。千万不要用 funny， funny 是另外的意思。He's a funny man， 他是一个很滑稽的人，啊，很让人逗笑的一个人。好 ，fun 当名词也可以呢，就 I have a lot of fun doing something， 啊 ，you know I have a lot of fun learning English with John， 我跟 John 学英语学得非常愉快，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是当形容词，是一个有趣的一种方式。To while away 这个很棒，消磨。Singing is a good way to while away the time， 就是唱歌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To while away the time 就等于 to kill time， 但 kill 呢就不要加 the， kill time， while away the time 的用法是 while away 要加 the， 这边后头用 hours 消磨时间就等于 the time 一样的意思。 And spend time with friends, colleagues and family，同时也可以呢是一个很棒的方法，有趣的方法，就跟什么朋友啦、同事啦，以及呢家人 family， 这边指的是家人，前面不加冠词。好，然后呢那么是消磨时间的好方法。以上这个文章呢应该是讲得很清楚，就不说了。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七七四和 FM 九二点三。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21. And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Karaoke. 请看语法重点。首先第一个介绍据说谣传的英文的说法。Rumor has it that, it is rumor that, it is said that, 或者 word has it that. 这都要记下来的，我们讲了很多次了，这样。Rumor has it that the celebrity died of AIDS yesterday. 谣传呢，那位名人 celebrity 昨天死于艾滋病。It is rumored, whose word has it, it is said, 或者放 that 这种从句啊都是固定的。好了，接着我们看第二，本课第一段倒数第二句就是用了 rumor 起手的句子。Rumor has it that a performer who usually performed at the bar was unable to make it to his performance. 他就用了据说这个词语。第三，上句也使用了下列常见的短语 make it to 加什么地方啊？地方的名词，就成功的赶到的某个地方。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My wife and I took a taxi and just made it in time to my best friend's wedding.我跟恋人搭乘了出租车，及时赶上了我挚友的最好的朋友的这个婚礼。John failed to make it to the important meeting and was laid off the next day. 约翰未能赶来开会这个重要的会议，所以呢，第二天他就遭到了之前了。He was laid off， 也就是其实就等于 he was fired。好，接着我们看第四，短语 make it。其实也可以代表 succeed 意思相同成功或者是达成目标 Peter worked hard every weekday 他每一个上班的日子每天上班都非常的努力 and in less than 10 years 不到十年的光景呢 he made it as general manager of our company 他就成功的那就成为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了 he made itAs, 就等于 he succeeded as general manager. 那个 as 后头表示职位，所以 the general manager 那个 the 定冠词是不用的。第五，本课第一段最后一句使用了 to 表示配着或者随着，这点呢，我呢在书里头呢讲了很多次了。像 patrons of the bar began to sing along to the songs， 随着这些歌曲呢哼唱，就这样。就特别在这找另外一个例子唤起大家的回忆 Let's dance to the beat 咱们跟着节奏来拍吧就跳舞吧 To the music, to the song 跟着这音乐跟着曲子来讲跳舞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实用好我们今天就讲这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时间一百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